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上海街头公用电话亭可刷脸叫车，解决老年群体出行难。在通信不够发达的年代，街头的公用电话亭承载着人情往来沟通的使命。而在移动互联快速发展的今天，它不仅肩负着应急通信服务的重要功能，还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日前，上海电信与上海市出租车统一平台申城出行携手打造电话亭一键叫车智慧屏，为广大上海市民，特别是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出行新方式。智慧屏幕将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哪些场景？信息化时代怎样弥合数字鸿沟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新华社的南辰老师，欢迎您，南老师。 传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我们看到上海街头的公用电话亭呢有了一个全新的使命啊，摇身一变变成了打车亭，引起了广泛关注。那么记者呢来到了位于上海长宁区愚园路和江苏路交叉口的这处电话亭旁，不少市民呢正在围观了解怎么样去使用啊这个打车亭。咱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近日，上海街头公用电话亭有了新的使命，摇身一变成了打车亭，引起广泛关注。12月11号上午，中新社记者来到了位于长宁区愚园路和江苏路交叉口的这处电话亭旁，不少市民正在围观了解如何使用。 这个很方便，输了一个手机号码，然后出来一个验证码，他就出来那个车的那个派，多少时间就出来了。很好的， 现在这个电话怎么充分利用起来了呀？以前嘛就打个固定电话，现在可以叫车了嘛。像我们这些年纪的人就很方便了。 原来这是电信部门和上海出租车平台携手打造的电话亭一键叫车智慧屏，为广大上海市民提供便捷的出行新方式。据电信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此款叫车设备只要点击一键叫车或者刷脸，即刻就有出租车响应，极大的方便了广大市民。 这个刷脸叫车或者手机号叫车，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刷脸叫车。那我按一下这个刷脸叫车，那我对着这 屏幕开始刷脸。 对，确认。那么我们现在是在等待呼叫出租车，可以看到特别快，一秒钟我们就叫到了这辆出租车。那么它的车牌号码、预计到达时间，就是直接在这里就已经给我们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展示出来。 据悉，该公用电话亭除了可以拨打电话和一键叫车之外，还具有链接 WiFi 上网、给手机充电等功能。同时，为了给突然手机没电的市民提供帮助，这里拨打电话还可以免费通话三分钟。电信工作人员介绍，将公话亭升级改造为一键叫车公话亭，全程不需要 APP 操作，不需要输入起点、终点信息，同时也可以在公话亭拨打114，由人工坐席代叫出租车。 智慧出行呢，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位市民，特别是我们老年群体的一样幸福指数。那我们希望为这群最需要关爱、最需要照顾的老年群体的出行难的问题，帮助他们留出一条慢车道。 目前，除长宁区愚园路外，电话亭一键叫车智慧屏在黄浦区福州路741号对面、西藏中路汉口路东南角、淮海中路1680号也已经正式开通运营。 是的，那么电话亭啊，在移动互联时代呢，可以说很多地方啊，它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闲置不用。两位怎么看上海电话亭的这个新的使命呢？李老师， 上海电信公司和上海的出租平台叫申城出行，这两家单位合作，把上海就是已经存在多少年的这种公共设施之一，那就是电话亭，做了一个新的内容的填充。让原来这个固定电话亭在有了互联网，人们都用手机进行通讯联络之后，陷于尴尬的这个电话亭，由于成为了一个智慧打车的一个电话亭， 那么就赋予了它的新的功能。在适老化的改革中啊，被这些老年人，包括一些不太善于使用手机 APP 去叫车的一些中老年人啊，这个赋予了它新的功能。这样的话，让整个原有的电话亭又重新活了起来啊，成为了一个人们心目之中的一个离不开的一个公用设施。我觉得这个改造啊，不但是对电话亭的一个改造，让电话亭活了起来，而且呢，由此及彼啊，由电话亭推到其他的一些城市的公共设施，那么这个我觉得改革的思路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是，南老师您怎么看上海电话亭的全新使命呢？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现在这个老龄化社会啊，实际上老年人出行是非常不方便的，包括这个打车难，也包括他使用智能手机啊非常困难。这个别的不说啊，我快50了，但是我眼睛已经花了，就是深刻的感受到老年人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我既是近视，然后现在又发展成这个大概200-300度的老花，然后呢我就得不停的用两个眼镜去切换，就是说开车的时候你得用近视镜，但是真正看这个手机的这些小字儿啊，然后你又得这个换成老花镜，所以我确实感受到上海在这方面他这个工作做得很细，也是啊，把这个过去我们这个说可能人们都已经很少使用，因为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啊，真正到街头打电话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那么把这个电话亭啊，在这个新的移动时代啊，借助 5G 技术啊，包括人脸识别技术赋予它这个新的使命，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管理啊，它的这个长处就在于像绣花针一样能把这些细节啊做得非常扎实。 嗯，是的，这样的一块智慧轿车屏啊，可以说方便了老年人的出行打车。其实早在今年八月呢，上海市交通委就对外发布了上海首批100台具备刷脸轿车功能的一键轿车智慧屏，当时呢就完成了全部的调试，并已经启动啊，覆盖到了上海市的11个区、22个街镇以及单位组织。如果想要这种啊智慧轿车屏启动的话，两位觉得这样的一块智慧轿车屏的背后啊，有哪些科技力量的支撑呢？李老师。 科技力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电信在上海当地的上海电信公司啊，借助它这个电信的这个资源 ,5G 的这种铺设的能力，把这个 5G 的这个设备啊赋予了上海市街头的公共电话亭内，然后把这个变成一个智慧打车屏。那么打车嘛，既然还要跟打车公司将合作，那么刚才说了就是跟申城来出行公司来合作，那么这个呢就解决了一个适老化的改革，为上海市区内啊这种60岁以上的啊老年人提供一个轿车的服务。我们知道啊，就是最近这一年以来，我们国家对于适老化的改革，对于弥补老年人和现代数字科技之间的这种数字鸿沟，应该说在方方面面想了很多的办法。我们知道啊，就是实际上在手机装一个 APP 打车软件，对一个40岁以内的中年人或者年轻人来说，这个易如反掌，大家使起来毫无违和感。但是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对于那些使用智能手机有一定障碍或者以前很不习惯使用的人来说，那么在年轻人看起来非常容易的手机下载 APP 并且用 APP 软件去叫车的这种方式是很难接受的啊！这个只有你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你才能感到双方在这个环节上是有一定的障碍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上海这个电信公司和这个上海申城出行两者结合起来，把电话亭变成一个智能的啊打车屏的这一点来说，是充分考虑了60岁以上老年人在这方面的一个切实的需求。我觉得这一点来说，体现了双方的这种资源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为老年人应该说做了一件大好事。另外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可能一般社会学家才能着重提出的一点，就是像街头的公共电话亭，它不仅仅只是一个通讯的功能，在由于电话亭中都是建立在人口比较多的这种街道和稠密的社区，这种电话亭在很久以来已经成为一个社区的一个 信息中心和人气儿聚集的中心。虽然现在人们对用座机电话亭中的座机打电话联络这个应该说是需求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人们却对电话亭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这种情怀。另外我们知道一个社区也好，一条街道也好，如果说是充满了一种活力和人气儿的话，它既有的一些公共设施是不能够轻易的被拆除的。所以上海这个事例我觉得好就好在电话亭的原本功能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已经减弱了它的实际应用这个价值，但是电话亭本身的情感价值并没有任何的减少。所以呢，就是看看这个电话亭能不能赋予它跟人们现代生活需求更紧密的一些新的功能，然后让电话亭变身之后重新走入到人们的这个交往的社交中心之中，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嗯，是南老师，您认为啊，智慧屏幕背后有哪些科技力量做支撑呢？ 我看了一下相关报道，它主要是把这个电话亭啊赋予这个 5G 技术的这个加持，然后也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人脸识别技术，以及这个精确的这个定位技术。老年人呢在这个智能的电话亭当中啊，就是摁很少的这个几个键，输入一下这个手机号码，然后直接就这个实现了精准的这个叫车功能。我想呢，就是从这个实现的难度上，它这个技术难度并不是很高。我们现在一线这些大城市啊，其实都具备这个实施的条件。另外呢，我想可能就是它解决的是老年人啊，就是很多老年人，第一，他是不习惯用这个手机 APP 进行这个智能轿车服务的，然后这个痛点啊，我关注到也不光是只有这个，我们说改造电话亭这个一个办法，就是今年初啊，然后工信部推了一个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也是非常的这个及时。那么它这个活动啊要开展一年，那么到现在12月份啊，应该是进入到这个它评估这个效果的阶段。那么整个下他想用这一年呢，就是把这个老年人经常用到的，你比如说购物，然后出行，然后这个新闻资讯的获取，然后搜索引擎啊，然后金融服务啊，然后呢包括旅游、医疗，就是所有这些这个大家熟知的这些 APP 的工信部呢都要求他们进行这个适合老龄化操作的这个无障碍改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可能会比这个电话亭啊要汇集更多这个老年人的一个行动。那么它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老年人经过这个改造之后的这个 APP 它用最少的键，这个或者通过语音啊等等，就直接能达到他，比如说叫车、挂号、购物、这个支付这些这个操作。我想呢，这个而且这个工信部啊，也是把这个评估啊，这个放到很重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些这个目标的这些 APP 无法实现评估之后，那么可能要被纳入这个相关的这个信用记录。也就是说呢，这些 APP 厂商，不管是从这个公益的角度，还是从自身品牌形象的角度，它都有了这个推进的这个改造的动力。我想这个行动啊，就是今年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好好的进行盘点，然后呢看看哪些 APP 做得好，哪些 APP 改造的不好。 是的，看到这样的打车亭啊，有不少网友就留言说，这样暖心和便捷的打车亭值得在很多地方去推广。那么两位觉得要想推广啊上海的打车亭啊，需要这样的一个城市同时满足哪些条件呢？李老师， 从上海对电话亭的改造的情况来看呢，它现在实际上主要的合作方就是两个，一个是电信公司，一个是出租车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网上平台。那么这两家公司如果能够合作成功的话，就能把这件事情做成。我真的看不出来在这个方面除了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比如说跟上海同等这个城市分量的像北京、广州、深圳 有什么做不到的？你比如像深圳，尤其是一个现代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阵地，高科技公司遍布，它在实行起来对城市原有的电话亭中进行类似的改造，没有任何的障碍，只比上海有更大的改造的余地和这个资源的优势。那至于像北京、广州来的话，这块也不成问题。那么除了这些这个超一流的城市之外，在国内的二线、三线甚至四线的城市，在这方面现在也没有什么技术的这个比较高的这种壁垒。 是，南老师，您认为想推广上海的打车亭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首先呢，它应该还是基于这个 5G 试点应用的城市，这个你像深圳啊、北京啊，这些都完全是没问题。杭州，另外呢，就是我想这个它本身啊，就是可能这个不光是要聚焦出行这块，实际上你这一个智能电话亭，它可开发的这个可服务的功能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失联老人，或者这个有一些老年痴呆病的这个老人走失了，那么你能不能就是说这个利用人脸识别这种扫描，然后呢就是把它跟这个找到失联老人啊，然后自动报警啊等等，这个因为这个从技术上实现并不困难。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在这个智能电话亭当中啊，还有很多这个服务是可以开放的。我看到目前上海这个呢，它提供智能手机的充电啊等等，这个将来呢，你比如说这个智慧地图的查询，然后甚至呢可以把人工智能啊和这个电话亭结合得很好，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电话亭当中可以借助跟人工智能的语音对话，然后满足你过去就是说可能要到一些那个服务咨询岗才能获得到的这个资讯类的服务啊，或者说地图位置的服务啊，甚至呢它可以延伸向这个紧急医疗的救助服务。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地铁，北京的地铁现在开始装这个心脏起搏器，那实际上呢这个我觉得作为紧急情况下的医疗这个抢救一些资源，然后也可以布局在这个智慧的这个电话亭当中，这个方便人们在这个应急的时候啊然后使用。所以将来呢这个它有很广阔的这个前景。 是，可以说通信啊仍然是电话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很多人以为呢电话亭呢没人在使用了，其实不然，他们仍然在默默的守护着城市的安全，传递着城市的温度。公用电话亭刷脸叫车功能升级又引发了哪些对于适老化改造的思考？城市的老旧基础设施改造还能有哪些创新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上海街头公用电话亭可刷脸叫车，解决老年群体出行难。在通信不够发达的年代，街头的公用电话亭承载着人情往来沟通的使命。而在移动互联快速发展的今天，它不仅肩负着应急通信服务的重要功能，还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日前，上海电信与上海市出租车统一平台申城出行携手打造电话亭一键叫车智慧屏，为广大上海市民，特别是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出行新方式。智慧屏幕将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哪些场景？信息化时代怎样弥合数字鸿沟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新华社的南辰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有评论指出啊，上海的一键叫车智慧屏是城市适老化改造的很好的一个示范。那这个刷脸叫车屏幕啊，也让我们能够联想到啊，现在很流行的叫智能魔镜啊。关于智能魔镜呢，有这样的介绍：智能化设计，碎片化走向系统化，全屋覆盖，人性化细节，衣食住行服务多交互方式。还有呢，场景化延伸，从房子到社区，场景联动呼应啊。两位觉得从城市的大环境啊，到居家的小环境，怎么样能够逐步的完成适老化的改造？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智能魔镜啊，智慧魔镜，未来跟养老产业会产生怎样的连结呢？李老师， 智能魔镜这个概念，实际上我觉得它要建立在两个科技的这个基础之上，一个是5G 啊，5G 的提供，4G 可能都达不到。 第二个呢，就是 5G 的提供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叫物联网的这么一个新的概念。物联网的概念实际上就是让所有的万事万物啊，叫万物互联啊，形成这么一种生活这种新的场景啊。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一个在衣食住行服务这方面啊，怎么样来体现智能魔镜对于老年人的关照？其实很简单啊，智能魔镜在这块中，它就有点像智能家居的概念。那么借助于物联网万物互联的这么一个特性，就让老年人的这个各方面围绕着他的生活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老年人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工作的一个阶段了，他大部分是以居家生活为主。那么如果有了这种万物互联的智能家居的环境之后，那么从老年人起床就有一个啊，根据他个人的情况来制定一个啊这个悦耳的或者他自己喜欢的一种叫醒方式。那么起来以后，我们看这个空调或者说供暖的设备就自然启动，提供一个适合他本人体温的一种温度的提供给。然后呢，比如说说到做饭等等，也有一些智能的这种啊电烤箱啊之类的，也有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另外呢，电烤箱或者说这种做饭的这种智能设备中，往往都现在内置了很多种不同菜系的这种做菜的方式。那么只要你有原材料的这种啊供给之后，那么分分钟以后就会做出老年人适合他的这种啊饮食的这种产品出来。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在适老化这服务这方面呢，这个 5G 和万物互联的这种啊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这种场景。另外一点，关于老年人，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有很多独居的老人，这种独居不一定是他没有子女，而是说两代人是分开居住的。那分开居住的情况下，往往下一代的年轻人对于老年人最大一个担忧就是怎么样能让老年人在身体比较健康的时候能够保持他的生活的独立性，同时一旦老人有出现状况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能够及时的通知自己的近亲属来前往施救。那么这就涉及到在 5G 和这种智能家居的情况下对老年人的这种监护啊，这种监护只有在 5G 和这种万物互联的情况下才能对老人实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监护。另外呢，包括老年人的按键式的一键呼叫是吧，这个呼叫既可以通到相应的急救中心，另外呢也可以直接联系到自己老人预设的一种亲属的这个手机之上。这样的话呢，急救中心可以派出救护车来及时施以施救，然后到家里把老人转运到医院，然后呢自己的直系亲属第一时间了解到相关信息以后赶往相应的地点来进行看护。就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智能魔镜啊所提供的这种高科技设备或者服务的环境之下对于老年人这种无微不至的这种关怀。 嗯，是的。那同样的问题啊，南老师您怎么看？ 首先呢就是我感觉啊就是目前这个适应这个老龄化社会啊，我们有很多这个细节要抓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像这个老年人无障碍出行啊，它涉及到他的轮椅问题。就是我们一般的出租车它是要么后备箱它是装不下这个轮椅，如果说敞开盖呢，它这个司机呢有可能违反交通法规要受到处罚。那么在日本啊，这个你像这些它是怎么解决，它是这个它从源头汽车产业就开始注重这个无障碍出行，也就是它有一种专门的叫福祉车的座椅，这个等于就是说你的轮椅或者说这个汽车的座椅它就可以直接这个伸出车外，然后降到很低的位置，方便这个老年人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人这个出行。或者呢直接就是说能把你的轮椅这个架出来，然后落到地面上。国内呢现在也有了类似的车型，但是呢这个可供那个选择的非常少。第二呢就是说它的价格还是偏高。如果你折算一下，基本上具有这种无障碍出行能力的这个车型啊，要比普通车要贵大概40000元左右。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说这个从长远的角度啊，第一我们还是要普及这种技术，第二呢可能就是力争要降低它的成本。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 看病。现在呢，这个基本上很多这个三甲医院它现场挂号就没有了，然后全要依托这个线上的这个小程序啊。那么对老年人来讲呢，可能他怎么办？我注意到也是，就是很多城市在按照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要求啊，推行这个114的这种延展服务。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打车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就医挂号，你只要记住这个114，然后能拨打就能够完成。我觉得可能将来这是也是一个趋势，就是说利用最简单的一个入口去整合这个我们现在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社会服务功能，然后方便呢这个老年人尽量使用傻瓜化的操作，然后达到他想要的这个目的。所以这种延展呢，可能它是比这个电话亭的层面可能要更复杂，要考虑的更周全。 嗯，是的，可以说啊，智能设备啊，未来会触达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这是一个利好。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上海的电话亭啊升级改造开始说起的。公用电话亭呢，可以说是一代人的记忆了哈。但是呢，现在门可罗雀，它到底何去何从呢？这也成为全世界各大城市共同面对的一项难题。难道就让这个公用电话亭默默地退出历史舞台吗？上海交出了一份很好的答卷，他对电话亭呢做了一系列的创新改造，不仅有我们今天说的把电话亭改造成了打车亭，还改造成了 5G 电话亭、 WiFi 亭、阅读亭、美术亭、艺术亭等等。在保障基本通信和应急通信功能的基础之上呢，上海的公用电话亭不断的换新，重新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而且在今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份里，上海的公用电话亭还改造成了红色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打卡地。咱们再来通过一段早前的录音了解一下。 近日，上海街头的公用电话亭红了，百年来广为人知的红色故事被制作成海报、装置艺术，正以城市级文化策展的形式在遍布上海的电话亭上展出。这些有故事的电话亭在七一前夕集体换新亮相街头，不仅吸引了路人的驻足，更成为了如今上海朋友圈里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电话亭里面不仅可以正常打电话，还能了解一个个红色故事。 在路上呢，无意间发现这个电话亭，然后它里面讲的呢，就是一个关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电台的故事。然后呢，通过这个电话按今天的日期，就可以听到相关的红色故事。对我新时代青年来说，很有感触吧？ 它非常有意义啊！除了可以模拟那个紧急发报以外，它还可以戴上耳机，在耳机里边会告诉你这个故事，非常好，大家可以值得来听一听。 除此之外，在淮海路上的电话亭都已经披上红装，广大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现场自拍照、打印明信片来为党打 call， 这里吸引的年轻人特别多。 为党打 call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一起来祝福我们党的百年华诞。那么还有呢，我们选取了上海500多个电话亭，上了红色故事的海报。那么这样也是一道红色的风景线吧。无论你是身处上海的哪一个区，都能看到我们的红色故事。这样的一些这个装置艺术和互动的方式，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在路过我们电话亭的过程中，对这样一些红色的故事，对于我们党的党史有更深刻的记忆。 嗯。是，可以说上海对于公用电话亭呢，是做足了创新的文章。对于城市老旧基础设施的再利用啊，两位还有哪些观察和建议呢？李老师。 确实这次上海是两个主要的部门对于街头的公共电话亭做出这样一种的填充之后啊，让这个电话亭重新走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生活之中。这个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示。咱们就以自己所处的这个北京城为例啊，就是过去这个多年之前，北京街头遍布各地的不少于街头电话亭的，那就是报刊亭，是吧？这种报刊亭往往都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在十字街头在街区的最把角最顶头处往往是人流密集之处。那么后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吧，功能的需求的这种变化等等，包括媒体自身的这种发展变化，那么报刊亭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也成了我们当时的一个争论的焦点。那么我们看北京这方面的做法，就是最后这个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没有新的填充内容 啊补充进来。那么后来这些在街头的报刊亭就纷纷，固然给了北京市的街道啊一个更开阔了更整洁的一个环境，但是呢今天从上海对公共电话亭的改造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让我们感到相当的惋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北京城这个现在的四大城市功能定位分别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全国的文化中心、全国的科创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那么作为全国的首都首善之区，那么应该说北京是建都了有至少从故宫的角度说整整有600年了，所以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那如果说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我们在街头最应该看到的两样东西，一个是书店，是吧？不管是新华书店还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个性化的新型书店，另外一个就是报刊亭。我觉得这两样东西是最能体现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个城市定位的两个经典的这种代表。但是呢当时我们对于报刊亭的这种处置呢就是缺乏了应有的想象啊。在这方面呢为什么刚才提出要向上海学习，人家在报刊亭的改造上就体现了一个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那边电话亭实际上人们谁还拿座机打电话呀，自己家里的座机现在都不用了，谁还去跑到街头去打电话呢？但是呢没有把电话亭人家匆忙的就给拆掉，而是把它做了一个跟现在新时代需求相紧密联系的这种这种改造。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电话亭焕发了二春，是吧？它变成了可以打车给中老年人打车的一个智慧屏，你还可以打电话，因为公共电话亭中还有一个紧急状况之下的一个通讯联络问题，是吧？然后还可以给过路过的人，如果手机万一没电了或者说电很低的时候，你可以救急充充电。另外它这个打电话还有一个是三分之内在街头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是免费的，三分钟以上才开始计费，是吧？另外它还可以有免费的 WiFi， 这样的话可以试试周边的人借这个电话亭坐在这里手机上网冲冲浪，另外借这个机会大家彼此再交流交流。所以这样的话电话亭才变成了一个新的人们的一个需求之物。那北京的这个报刊亭在这个方面的改造中，如果借着这个思路的话，我觉得比上海的公共电话亭的改造应该更加的容易，因为报刊亭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的这个汇聚之地，也是人们交流的一个中心，是吧？如果他每个北京当年那个报刊亭中，每个报刊亭中几乎都还有固定的电话位，那个时候手机不发达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十几年前也像今天的上海对公共电话亭的改造是有这种思路的话，我相信那么北京的那些已经消失的报刊亭会焕发出更大的魅力来。很可惜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交了一笔不小的学费。我希望在未来的城市改造之中，我们一方面要这个让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受到我们的这个喜欢，但与此同时对于已经建成的这种公共设施，城市公共设施，我们如果说一时用不上了，原有的功能基本丧失了，我们要研究一下不要轻易的拆除它，要给它焕发新的青春，要想出它有新的功能没有。所以这一点来说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新闻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启示。 是的，南老师，您认为城市的老旧基础设施的再利用还有哪些创新的好方法呢？ 我想呢，这个上海这个举措给我，如果用最短的两个字说呢，就是温暖。那么放大来看呢，不管这个老城市当中这些旧的这个服务设施，你比如咱们聊过一期这个报刊亭，北京街头的这个售报亭现在也是越来越少，它也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那是我感觉它不能丢的都是温度这两个字，也就是说它提供的各种服务的这个方式可能在进化，这个覆盖的领域在延展，但是温度呢始终应该是它的这个核心。我们在这个陌生的人在陌生的城市中，或者呢这个你在你熟悉的城市当中，这个人来人往，它都需要一个小的驿站，那么去通过这各种这个温暖的服务然后那个稍微的能这个获得一些这个平静也好，或者说这个温暖也好。所以呢我感 感觉啊，就是不管怎么改造，这个核心就是围绕人在这个都市当中，那么他的一些比较核心的需求，这个呢可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嗯，是的，街头电话亭呢在保有外形和通话功能的基础之上，注入了形式多样的新元素。上海做了良好的示范，无论是刷脸打车、红色教育、阅读休闲，还是 5G 通信、网红打卡地标，都体现着城市治理的智慧，也传递着城市发展的温度。希望这样便民惠民的多元创新电话亭也能够出现在我们熟悉的街头，到那时通过每一位市民的素养来实现有序互动、共建共享。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